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当得知父母的仇恨之后，唐三就已经定下了逐步蚕食的策略。今天只是一个开始，父母的仇、小五的仇、昊天宗的仇，他都会一点一点地向武魂殿讨还。嘈杂的脚步声从远处响起，这边的动静虽然不算大，但绚丽的光彩还是吸引了更新城官方的注意。踩着一地血腥，唐三渐渐隐没于黑暗之中。第二天一早，一条爆炸性的消息传遍更新城大街小巷，更新城武魂主殿昨夜被大火化为了灰烬，包括殿主迈尔斯主教在内，一共34名魂师全部死在了更新城的街道上，死状千奇百怪，整条街道都被染成了红色。武魂殿可是连两大帝国都要忌惮的强大势力，在更新城这样的城市中，拥有30余名魂师的武魂主殿可谓权势滔天，官方都不敢轻易冒犯他们，一夜之间却被毁得这样彻底，这种事在整个斗罗大陆里也从未发生过。更新城官方震惊之下开始了严格的彻查，封闭城门，不许进出，挨家挨户地搜索凶手。当然了，谁都知道这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能够杀死30多名武魂殿魂师的人又岂是那么容易被抓到的。其实官方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立刻向武魂殿方面上报这些情况，等待他们的处理。在更新城，平时受到武魂主殿欺压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平民们大多都在拍手称快，并没有人注意到清晨之时城门开启，两辆马车悄然离去。以楼高的地位，谁又能阻拦他出城呢？而就在昨天晚上，铁匠协会已经正式宣布由司龙继承协会会长之位。回城的路上，史莱克五怪共乘一辆马车，而最新研究暗器的两位神将则坐了另一辆。司与司凯两位宗师级别的铁匠并没有按照先前的计划跟随楼高一起前往唐门。考虑到司龙刚刚成为铁匠协会会长，需要他们的大力支持，他们已经和唐三约定，等铁匠协会情况稳定下来，一个月后就启程前往唐门。 三哥，昨天我从武魂殿弄回了那么多财物，你为什么让我都交给铁匠协会啊？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呀。 那些都是更新城的民脂民膏，那烫手的钱交给铁匠协会，让他们逐渐还于民间才好。铁匠协会不是也给了我们好处吗？昨晚那些拍品包括两件神器都以50%的价格给了我们，难道这还不够？这次的收获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们也不能太贪心，不是吗？ 一边说着，唐三的目光有些担忧地落在了小五身上。此时马车上的情形有些奇怪，一向贴着唐三而坐的小五此时却坐在了宁荣荣身边，趴在宁荣荣大腿上睡得正香甜。昨天晚上当唐三回来之后，小五说什么也不肯接近的，看着唐三的目光甚至还流露出了恐惧的感觉，无论唐三怎么安抚都没有用。一晚无眠，直到清晨，小五才渐渐平静下来。唐三能够猜到，失去了灵魂的小五是因为自己身上的血腥气息才不愿让自己靠近的，虽然他没有了意识，但感觉依旧是敏锐的。今天一大早天还没亮，众人收好了购买的所有物品，上了马车之后，小五才依偎着宁荣荣睡着了。 哦，说的也是，那些钱花着心里也会不舒服，只是以后要是遇到同样的事情我们怎么办？难道给当地的官方吗？总不是每个地方都有铁匠协会的。 看情况而定吧，交给官方是不可能的，那样只会回到武魂殿手中。 真羡慕小五啊，能睡得那么香甜，什么都不用思考。 你是羡慕小五能够枕在蓉蓉的大腿上吗？ 嘿，这有什么可羡慕的，哥又不是没枕过。 说完这句话，他才发现自己说漏嘴了，看着宁荣荣杀人般的目光，赶忙住了口。看着他们的样子，唐三不禁莞尔，因为昨晚的杀戮，他内心刚刚抬头的暴力，因为与伙伴们在一起的轻松气氛逐渐被压了下去。毕竟当初在杀戮之都留下的杀气始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消失，而这股杀气也是不能消失的，否则他的杀神领域也将失去效果。宁荣荣狠狠地拧了奥斯卡腰间的肉，瞪了胖子一眼。 死胖子，再敢取笑我们，你就别想找到老婆了。你说你以后想要追求的女孩子是更容易相信你还是相信我呢？ 哎，蓉蓉，不能这样啊，你们都是一对一对的，哥哥我可是刚有了追求的目标。 哼， 好好好，以后我不取笑你就是了。我们换个话题。嘿嘿，蓉蓉，那两件神器昨天你收起来了吧？拿出来看看呀，让我们见识一下那东西的防御力有多强。 一说这个，连唐三的兴趣也被挑了起来。昨天唐三他们回来之后，楼高遵守诺言，所有被迈尔斯拍得的东西都到了他们手中，而且还因为马红俊从武魂殿带回来了一大笔财富，这些拍品都以五折的价格卖给了唐门。这其中自然也就包括那两件被称为神器级的八宝如意软甲。宁荣荣点点头，手中光芒一闪，两件八宝如意软甲已经出现在他手中。男士的软甲昨天在拍卖会上他们已经见过了，是蓝色的，而另一件女士的则是白色的。两件软甲上都没有任何装饰，拿在手上也感受不到太大的重量。宁荣荣直接把他们递到了唐三手中。唐三将两件软甲接过，拿起男士的那件轻轻拉扯了一下，软甲的材料顿时被撑开了一些，当他松手时，软甲又自行地恢复原状，弹性十足。 神乎奇迹啊，难以想象楼高前辈是如何做到的。 现在该叫楼高长老了，他可是咱们唐门的人。 胖子，用你的凤凰火焰烧一下试试。 一边说着，他用手拖着男士的蓝色铠甲送到马红俊面前。马红俊点点头，以他现在的实力，已经不需要将武魂完全释放也能使用一点凤凰火焰。一团橘红色的火焰从指尖上冒起，直接按在了铠甲上。马红俊的凤凰火焰拥有很强的附着性，虽然只是这么一点，马车内的温度就已经开始缓慢地上升了。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软甲上，在凤凰火焰的燃烧下，那闪烁着晶莹光泽的软甲没有一点变化。唐三点了点头，示意马红俊收回火焰。 隔着铠甲，我只能感觉到一点温热，它的耐热性应该很强，恐怕司迪大师说能经受住60级以下魂师攻击，是包括任何形式的正面冲击。这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小奥，这件男士的你穿着吧。 一边说着，唐三将手中软甲抛给了奥斯卡。奥斯卡也不客气，面带微笑地接过八宝如意软甲。虽然他已经有了镜像香肠，可以在短时间内拥有战魂师一样的能力，可他本身毕竟还是一名辅助系气魂师，这件软甲对他的作用远比对唐三、马红俊他们的作用大。拿着另一件白色软甲，唐三神色上却流露出了几分犹豫，看看宁荣荣，再看看小五，一时间无法做出决定。宁荣荣和小五本身都没有什么防御力，可软甲却只有一件，应该给谁呢？前是七宝琉璃宗出的，可现在的小五却明显要比宁荣荣更加脆弱，而且从感情上来说，唐三的心明显是偏向小五的，可越是这样，他也越无法做出决定。宁荣荣何等聪明，自然看出了唐三的为难。 三哥，你给我吧，回头我们途中休息的时候，我就帮小五穿上，他比我更合适。楼高前辈不是答应以后还替我们制作这种软甲的吗？我再向他要一件就是了。 唐三递上软甲，眼神中流露出了几分感激之色。 但他却没有说谢字。史莱克七怪都是出生入死的伙伴，不用说谢。小五整整三天没有接近唐三，三天后，内心的依赖性战胜了恐惧，唐三身上的血腥气息也逐渐淡化，他这才重新回到了唐三身边。白色的女士八宝如意软甲已经穿到了小五身上。在距离天斗城还有三天路途的时候，楼高主动找上了唐三，表示要和他单独谈谈。马红俊、奥斯卡和宁荣荣三人暂时换了马车。至于小五，唐三自然是不会让他离开的。对小五的情况，楼高也了解，自然不会在意。 楼高长老，您找我有什么事？ 唐三看着楼高，从他的表情中能看出内心的狂热，看到他就像是看到了前一世的自己。或许是因为在这一世的人生轨迹太过于复杂，这一世唐三反而看淡了许多。楼高从怀中摸出一叠图纸，这些都是唐三在离开更新城之后就给了他的全套暴雨梨花针制作图纸，是前一世的唐三通过总结唐门内部的各种资料得来的，图纸画得非常精细。 宗主，老夫有个请求，请你务必要答应我。 您是要制造暴雨梨花针？ 我和泰坦已经仔细地研究过了，我有至少六成以上的把握能够成功地将这件绝世暗器制造出来。宗主，现在我们也有了深海沉银银母，就让我来制造它吧，我相信它将超越我以往所有的作品。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